是心里还放不下我，少在那边说。 杨晨君，少在那边， 少在那边。 十二月八号星期四12:05，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新北的牛说，我的生日是十二月八号、我希望我的学测可以考好。 考好是多好？我希望 他没说。 大家在说想要好的时候，就顺便想一下好要多好吧。我想要赚更多钱，多少是更多？ 5亿。 好啊，至少是一个数字嘛。只是你要5亿干嘛？ 爽。 我最近吗？对，就是昨天开了一个新的日剧来看，叫做《尼采已死》。啊、你有看过吗？ 我有听过这部片。 对啊，嗯，很妙欸。 喜欢吗？ 他就真的是日常生活的奇妙对话跟吐槽，就是你很像在看漫才的感觉。 嗯， 对。那为什么叫尼采已死？是因为便利商店店员，然后那个店员就是一脸没有感觉的脸、 嗯， 看起来就是都是死鱼脸，但他长得非常帅、嗯，非常帅， 就像小田切让死鱼脸。 对，可是因为他长得比小田切让是可爱跟有亲和力。他没有亲和力，他看起来就是冷漠的帅哥。 嗯， 然后其中呢，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有一段是，其中一个前辈很喜欢签彩券。 嗯， 那彩券他就会拿出彩券说：“你知道吗？”然后一开始他那个铺陈是：“那你到底为什么来做便利商店大夜班？” 嗯， 应该一定是为了钱吧，这样子。嗯、然后尼采已死就给了一个答案说：“因为我不想要自己人生的价值只用三位数就可以决定。” 嗯。 因为可能就是日班的时薪可能比较少，就是譬如说可能三位数就决定，可是到了夜班的话，日币可能就要跳到四位数这样子、嗯。好，所以那个前辈就说：“哼，那一定就是为了钱嘛。”然后尼采又说：“也不全然是这么说，不全然。那我说是99%就是为了钱。”然后他又说：“你可以这么说。”99%就是全部嘛，那我要挑战你，你就是全部为了钱在那边，反正就是很无聊， 撸来撸去， 对，非常无聊。 这是也是深夜剧啊，短短的那一种， 30分钟，对、嗯。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前辈他很喜欢签彩券，因为他梦想想要中大乐透， 嗯， 他要拿出彩券说：“你知道吗？这里面有可能就是一张3亿元在这里面。” 嗯， 然后当然就问说：“3亿元要干嘛？”他说。我发现了，男人最重要的价值还是要有一台好车。 哼， 所以我决定要用3亿元去买一台坦克车。然后尼采要说，坦克车可以开在街上吗？ 哼， 我要收买很多很多的议员，修改法律，让坦克车可以在路上跑。 好烂哦！ 然后说，要通过法律的话，要修改多少议员呢？我有3亿，那要收买多少议员呢？我有3亿，我收买多少就多少，我可以收买。然后就开始讲说，那这样子你必须要放弃开小路哦，我是一条走大路的男人。反正就是真的是很怪奇的对话。最后讲了很久很久，因为听众听到这边就已经知道，大部分有对战车有概念就会知道3亿日元是不可能买到战车的、嗯、这样子。他们后来还在讲说停车位那个停车格，日本停车格是要一个夹的还是什么之类可以夹车子、嗯、然后说那要什么也要修改法律改什么，然后讲了很多以后，他就拿出了手机说一台战车要7亿日元 ending， 然后收回去。反正就是一个很奇妙的， 看来你是蛮期待要点第二集的咯。 当然啊。嗯。 他说除了学测可以考好，也希望所有人都可以顺顺利利的过每一天。Happy birthday!、Yeah! 他想要点青春大卫西亚的歌，为什么呢？就是都有青春。 尽头的像月亮，可爱笑容不言尴尬，教条自由的步伐，不凡的又童话，我无法停止想他。有人说爱情是一把枪，那就来吧，杀了我吧。永恒对我撒了谎，在那个魔幻的晚上，我们演的这出戏看来没能骗过他。我看了看自己，发现没什么能够给他，却妄想将他娶回家。所以我偷偷写下这首歌，希望不像今年冬天一样迟了。最近过得怎样？吃饭了吗？找到另一个爱你的人吗？笑容成温暖的太阳，照亮心上，融化了盼望。我害怕时间会轻易带走它，所以种了些想念在歌上。夕阳，你听见了吗？遇见你是最美的童话，从未想象发生在我身上。我有多奢望看不见结局的篇章。如果你感到一点忧伤，请你记得还有个人为你唱。夕阳，你听见了吗？ 未来十年新闻人物，一人次数位点击打破首周串流记录，傻瓜朋克跨刀助阵横扫67国排行冠军，全新单曲 Starboy 新闻人物。

是来自于陈碧，这个礼拜每天都在我们的 MM 好康花车当中。这首歌曲《当我寂寞的时候》，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想做什么呢？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哦。 青春点点点， 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今天会有很多寂寞的人。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必须要说， 我是 今天生活观察家观察到一件事情， 什么？ 路上没有人哎。今天路上没有人， 那大家在干嘛？回家了。 我觉得大家好像在为了周末做准备，这个周末应该会整个城市的人都满出来。 所以这个周末，除非你已经决定好，就你要出发了。如果你只是单纯想出去逛街什么的，就不要出去人挤人。 对，要小心一点。 当你寂寞的时候，我今天看到消极男子这个粉丝页面，他说：“跟我分享你最近最惨的一件事情。”挂号就请勿抱怨工作，因为你的上司可能会看到。我就有点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有点意思，我就想看看大家过得多惨，因为你知道人比惨反而会比较觉得得到慰藉， 有共鸣，负面的东西会吸引到更多眼球。 有一个人说，现在就在我的背上有一颗大痘痘冒了出来，就像奶头一样，但是因为我太边缘了，没认识什么同学，就连室友也不太熟，现在我一个人挤不出来。 嗯，欸，对，因为在背后，对不对？ 对， 只能去找医生了。 或是有人说，最近才又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是我真心喜欢过的女生，很奇怪，很快，很快，超级快，就能找到他们心目中的完美另外一半。 你怎么知道是完美？不一定完美吧？完美这个字是你脑补的吧？ 有人说，我到现在不太理解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嗯，不要这样子，因为华人女单她也一直都不理解，直到她30岁的那一天生日之后，她才放下这个质疑。 因为没有找妈妈吃火锅，妈妈叫我搬出去住，还说要把薪水给她一半当生活费。 妈妈开玩笑吧。 如果你今天也想要分享一下你觉得你最近蛮惨的一件事情，今天你也可以把这边当成你的 消极男子消极女子原地 之夜。02-2363-9955。 Just like you said it would be. Life goes easy on me. Most of the time. And so it is.The shorter story. No love, no glory. No hero in her. her sky.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And so it is. 12:27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嗨，你好。你是 小兰， 小兰， 我可以分享别的事情吗？ 可以啊， 我想说分享，如果在网上看到一个活动就不错，我可以分享给听众。 什么活动？ 就是募集爱心那个云林偏乡协和的礼物活动。 哦， 对，就是把家里不要二手的文具或者玩具，然后是捐出去，用协和大小，然后就是捐给落后，就是他要募集3000多个盒子啊， 嗯嗯嗯， 然后就捐出去给偏远地乡，当圣诞节礼物。 嗯，那个我要搜寻什么关键字呢？ 嗯，我看他网是不是写募集爱心云林偏乡协和礼物活动、欸？哎，应该 云林偏乡协和活动。 我想打云林跟协和，云林跟偏乡跟协和应该 就会出现了。 协和是 shoebox 哦，不是，就是我跟你就是一起那个协和号科技的协和。 对啦，因为我目前还蛮多盒的。 嗯， 哎、 欸， 我觉得你说他们要几盒？ 三千， 好像是3000多，3521份。 嗯， 啊，想说，因为他是说北区有，应该会拿中和有，可以直接拿去中和。 是， 他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和区，就是北区啊。那另外是在云林，是直接寄到云林去也可以。 嗯嗯嗯， 我想说中和很近，自己骑车送过去。我募集了十几盒吧。 好。 对啊。 App 上面言下说，只要打协和礼物就可以了。 嗯，那我可以分享另外一件事吗？ 什么？ 我发现一个秘密，刚我姐跟我讲，因为她说网络第四，就是第四台网络有那个索马频道的那个 A 片可以看。 嗯。 啊，我说。他跟我说密码，我说真的，他说是其实是免费，他说只要输4个0就可以看的。 居然在这个时候突然讨论起，你知道第四台的索马频道按了4个0？ 你说姐姐告诉你的？ 对啊，刚刚告诉我的。 那你刚刚看了吗？ 我没有，姐姐在哪敢看的、啊？要看等他不在的时候。 可是你姐姐讲了，不就是感觉说我们一起来看看吗？ 不会啊，因为我家还蛮大，就是电视还蛮多台的。 哦， 啊、这边就我跟我姐姐住啊。 OK。 对啊， 所以等姐姐睡觉，你待会的行程就是要去看 A 片。 没有啦， 哦， 没有想看，对啊，目前没有想，对啊，所以等一下网友会想去看试试看。 好哦， 对啊，谢谢你哦， 拜 拜。第四台现在往后有索马频道吗？ 我觉得现在第四台 还有吗？ 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每个地区不一样的频道，然后也不知道你们家以前第四台就是那个区其实就是一家独霸、 嗯、 但现在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频道业者可以来分享，对，可以来，可能不一定到抗衡，但至少会 让你有危机意识，说你不是一家独大、哦、 对，就越来越难知道，说以前可能知道，譬如说你中和就一定是哪一家，但现在也许 新市坡嘛， 现在也许不一定、嗯、像以前可能大安文山就一定是大安文山、嗯、但现在也许有什么大台北啊什么其他家，然后每一家的那个系统业者应该都不太一样。 嗯， 对啊，每一家的那个索马方式应该也不太一样。 嗨、嗯、你好。 喂，你好， 你是、 嗯、马克玛丽好，我是阿纯。 阿纯你好。 阿纯还是阿春呐、 啊？阿纯，三点水的纯， 三点 淳朴的纯， 对，淳朴的纯， 李纯的纯， 李纯的纯、 对 啊，好， 我可以分享我最近的一个困扰吗？ 快， 就是我现在大四，然后我就是得了胃食道逆流 啊， 然后我就是很 痛，你有胃食道逆流了吗？ 对呀、啊， 对，很痛苦，我就是已经我是9月去日本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吃了什么，然后我就整个在日本9天我都痛苦到不行，就是我就是无法 很开心，因为我每天胃都痛到爆。 嗯， 然后我还在日本看医生。 嗯， 然后后来回台湾之后，我就照了胃镜之后就吃西药。 嗯， 然后吃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就是还是没有，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就是一直持续都蛮痛的。然后我就开始吃中医，然后吃吃吃，然后就是只要有吃，比较跟朋友去聚会，就会就是那天晚上几乎都没有办法睡。然后就因此就是情绪也是就是会有觉得有点忧郁这样子。然后哦，因为我现在大四上，然后我明年是要去就是想要出国交换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我出国交换计划会就是因为就是如果胃这么不好的话，然后 好想要帮你联系我们的主管人哦， 胃食道逆流的达人， 他简直是胃食道逆流小专家。 对，我就想要听，知道有没有听众可以就是 救你。 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其实平常都是十二点睡，然后我都是听录音档。 嗯， 可是我今天就是太就是胃食道逆流，就是晚上睡觉前有时候会很饿，可是医生又说不能吃东西。 可是人家不是说胃食道逆流你不能饿？ 对，可是晚上睡前好像又说不能吃东西，我就然后我刚吃了一包苏打饼干，然后我就。对，然后就 蛮麻烦的， 对啊，然后我就不知道，就是还有，甚至有考虑，就是要不要、就是、 把胃拿掉， 也是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吧？ 不是， 可是你已经有按照医生告诉你的吗？比如说要怎么吃，少量多餐吃法，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等等之类的， 有就是有，可是就是不小心，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去聚餐，朋友就会说、啊、你干嘛不吃啊，就吃多一点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可是我还是有吃很少，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 压力。 嗯， 你知道胃食道逆流跟你的心情压力也很有关系。 我觉得我有一点，因为我就是我家的经济状况没有很好，但是我就是想要出国交换半年，所以我事实上就是完全都是在打工， 嗯， 就是然后家教这样子。 太忙，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很忙，因为我的工作其实就是类似那种工读生，就是没有任何压力，然后几乎没有什么事，就是帮忙就是跑跑腿啊这样子，然后我就不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压力的来源 是你心里压力太大，你就是动不动就会想说 来了，他又要逆流了， 就是要不舒服了。这因为你现在已经在烦恼你关于未来你交换学生的事情啦、 对， 这已经是一个对你来说很大的重担，但你自己没发现。我们的主管人也是一给他添麻烦，他的胃食道就要喷出来了。 嗯， 就那个还有一个心情，就是你要维持平静， 嗯嗯， 和悦的心。 peace， 可是有点难，而且就是因为我要打工，我学校在新竹，然后我的朋友也都在新竹，所以可是因为我是台北人，然后我因为要打工的关系，我就都住在台北，然后就有时候就会看大家很开心的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因为其实我平常是那种朋友很多，然后很开心的那种人，然后就是看到大家一起出去玩，就觉得嗯好羡慕哦，可是因为我要打工，就没有办法。 你刚打蟑螂哦。 没有，那是那个电蚊，那个 蚊子了。 对对对，电蚊的捕蚊灯的声音。 嗯 嗯， 哎，胃食道逆流该怎么办呢？你说有没有人可以给你一些帮助？这样， 让我们来看看胃食道逆流该怎么办。 我已经看过超级多文章的，就是对啊，就是不知道有没 有 听。 有人说不要吃完就躺着。 对，那个绝对不行。 对。就是、 不要喝咖啡，是不是？ 我是不烟不酒不咖啡不饮料， 茶也都没有， 茶全部都没有， 糖类的东西也都没有。 糖有时候， 可是主管人也会喝咖啡，应该是适量都是可以的吧。 不是，你不要想有任何可能性，就全部不要嘛。对啊， 对啊，就是最近开始可能就是完全朝那个方向。对， 那甜食呢？ 甜食就是我之前有偷吃一点这样子。 嗯，那你要不要试着就连甜食都不要？ 嗯，对啊，就是从就我打算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完全就是超级健康的饮食，就是 对啊，就都吃很清淡。 嗯，对， 好，消化很清淡，少量多餐，然后最重要是心情平静。 嗯，对啊，就是只能这样子。 Tiffany 有留了一个偏方吗？应该算偏方吗？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 嗯，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效哦。哈， 嗯， 如果死掉不要怪我。说可以喝一汤匙的苦茶油。 哎，欸，我刚刚在网络上有看到，欸，哎，还蛮多人说的。 或是吃梅精。 哦，等一下，你们都知道梅精是什么？我不知道梅精是什么。 就是、那个你不能吃的啦。 为什么？很 就酸酸的。 就对，我好像有看过。哦。对。然后 前一阵子那个关于吃油这件事情很流行，嘿嘿，就不只是苦茶油，我有听过，也有说什么早上的一口纯的那个什么好的橄榄油，或是喝一匙的什么椰子油，什么油我都听过。嗯，但是好像也是要因人而异去实验。可是我不知道你的胃经不经得起你这样去。 我可能做什么事之前都还是会先问医生吧，因为我现在每个礼拜都会去看医生这样。 对， App 上面也有听众说他一个月要去马街三次，就很痛苦。 嗯，我也是照了两次胃镜。 对，然后有听众说兰珍说要按时吃药这样子。 嗯嗯、啊、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在吃中药，有听众觉得中药跟西药哪个比较好嘛？就是对啊，因为我其实有点就是在摇摆，就是 我是西药派的啦。嗯， 因为 我来看看， 好像以治愈已经出现的症状， 西药 我会走西药派。 对啊， 但是如果是走长期 中医，应该是 调 体 质 的， 什么子宫啊，我身体寒啊，手脚冰冷啊、嗯，我想要改善我的体质，我好像会往中医派。可是胃是那逆流，就是有个就你的胃不知道哪边在作怪嘛。嗯嗯嗯嗯。 有道理，嗯 嗯，这是我们个人浅见，我们不能提供任何的那个建议，会被告、 嗯。中医师要来，中医师要来告人了， 好、嗯、好，我知道，我会不会害你们？好，然后就是很谢谢你们，就是在我每天苦闷上班就是过程中，我都听你们的录音档，觉得很谢谢你们， 加油喽！ 嗯，谢谢你们，晚安， 拜 拜。 拜 拜。 话说，就是身体不好，心情真的会不好。因为最近我在就是又开始第二季帮范科学配音了。嗯，那范科学之后可能要做一个就是关于人体的小细菌。嗯，就是我们人体里面那个叫什么，有一些什么益生菌啊、嗯、有各式各样的细菌啊、嗯、其实人体就是人体真的就像一个地球一样。嗯，然后它里面住了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如果某一些，我说那个人就是那些细菌哦，嗯，那些细菌呢，就是如果他不开心，嗯，然后就会影响到这整个地球，就是你整个人这样子、嗯、所以有时候你突然会很想要吃甜食，嗯，或者有时候你突然会很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其实都是你体内尤其是肠道里面那些小东西们，对，他们在呼喊跟呐喊。嗯，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配音，就是或是读书，然后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那当然就是想说，好啊，那我知道了，我现在想吃什么，或者我的情绪，也许是我肠胃道的那一些菌的影响，嗯，那我要怎么控制他们？我有办法控制他们？我不想被他们控制，我有办法控制他们吗？ 可以。 对，但那个疗法有点 激进吗？还是选玄？ 有点难以想象。 范科学的方法有点难以想象， 不是范科学的方法，那是一本书、哦、那是一本书，对，那个蛮难以想象的， 所以到时候等影片出来看了会比较明白。 对，现在还是因为那本书我是间接知道，那不是我自己读的、哦、我是就是他们读完 然后第几首之后的资讯， 对，我问他们的、嗯、对，所以也许之后就是我自己看完以后我自己有心得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今晚惆怅的消极之夜，你要跟我们一起消极一下吗？02-2363-9955。我永远都追不上，大概是又想起你说我像个太阳，24小时开朗为人照亮，现在听来夸张，你知道若没有你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光，你不健忘你是善良，为了让我坚强感伤，这一切都已经成过往，如果时光会放我一定告诉你，我不想做太阳，我不想再逞强，我只想为你做一盏灯光，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把开关下，你不必再流浪，你心慌不必再去想，不必再去扛，我也不必假装你还在我的身旁， 想再逞强，我只想做你心里的灯光，在你快离开的时候把开关下，我不会再假装，我不会再说谎，我只想陪你一起到远方，如果说希望真的你不会放，如果说希望真的真的能够回放，如果说时光真的能够回放，如果说时光真的能够回放，如果说时光真的能够回放，如果说时光真的能够回放，如果说时光真的能够回放。 劲歌金曲的 强力主打《消融》，2016首张全创作专辑《再自由》，让音乐陪你找回心灵的力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表演工作坊跨年浪漫喜剧《爱朦胧，人朦胧》，好评在家演。由金钟影帝屈中恒、樊光耀，实力派演员刘美玉、吕曼英、朱德刚主演，一场身份对调的乌龙相亲，如何展开超爆笑的爱情冒险？12月30、31，台北城市舞台购票请洽两厅院。 电幻摇摆，潮势来袭，全能型魔电新生 ，G-Boy Sway 姑姑最强话术神曲，嗯哼。Make it real， 姑姑可以哦，12月3号可以哦。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 可以哦，可以 call in 给我们 喽。 我们刚刚收到了圣诞礼物， 小胖林玉群，谢谢你。 絶対に負けません。 嗨， 你好。 嗨，你好。 嘿， 我这听起来真是消极男子哎，你是谁？ 哦，我是永和的陆思明。 陆思明你好。 你好。 陆思明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两个，应该是上个月的时候， 嗯， 我爸爸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然后就来个小中风，住进了长那个更新慈跟那个慈济医院， 嗯， 然后就有点乌云惨淡的感觉， 嗯， 但是就这样嘛。那因为我眼睛也不是很好，没有办法去照顾他。那我哥哥姐姐就跟妈妈就轮流的去照顾他，还请了一个看护这样子。 嗯， 然后住了两个礼拜，就回来已经两个礼拜了，就有发现他恢复的比他，因为他20年前就已经中风过一次了。 嗯， 所以这是20年后又复发。 嗯， 但是医生说也蛮神奇的，已经20年了，又在复发，这次的状况并没有很严重。 嗯。 就是小算小中风了， 嗯， 对啊，然后 发现一个比较妙又比较觉得蛮值得的一件事情是，他回到家之后就变得很听话。然后然而我姐姐跟我妈妈就照顾他，照顾得很好这样子。那其实我姐姐跟我爸爸是那种水火不容的人，所以我就观察到说我姐姐就想要，因为她现在的记忆就是可能停留在我们小时候吧，所以我姐姐每次问她说你为什么说脾气起来的时候就打人啊什么什么，爸爸就会跟她说该回戏累啊， 拍摄啦， 对啊， 拍摄 就显得就他们现在就整个和大和解。那我姐就直接我姐在问我说啊，你们要怎么跟他讲的，有没有叫他跟你和解什么。那基于我呢，我是没有了，我说没有啊，他对我没有好没有坏，没有对我特别坏，没有对我特别好。所以没有什么要和解的。只是觉得说人一个生病下来，就能够如果可以让家里的向心力能够更凝聚一点，这也是个好事啊。 塞翁之马， 对，焉知非福。对， 塞翁失马，但是很怕，不是芝麻，失马。 但很怕啊，因为20年前那时候我爸爸还年轻的时候，50几岁。他还年轻的时候发这生这病的时候，恢复的比较快。但他恢复之后，他有一个坏毛病，就是过河拆桥， 不认账。 对啊，就过河拆桥啊，什么他会走啦，会自己出去干嘛啦，干嘛，就完全就把我们这些我们的付出跟照顾都抛诸脑后。对啊，然后这次他又遇到第二次这样，然后我都跟姐说，你不要到最后，你现在那么跟他这么有话讲，等到他真的哪一天好了之后，你又吵架，你就不要难过。我跟他讲说， 你不要在还没发生就这样跟你。是啊，很惊 啊！那总是要给他打预防针呢、啊，怕他说他我那么照顾他之后还是这样对我，那比较难过。因为已经有一次，我每次都说我爸爸是拆桥大队， 都已经过了20年了，爸爸也老了，他也拆不了桥了，没力了。 也是啊，就希望是这样吧。 好的， 可以照我们所愿的，他就乖乖的在家养病。 好。 谢谢啦， 晚安了，卢思 明， 拜拜。12:48，听到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I Do》。 记得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一阙，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美满少一段，依然是孤独。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就在今年的冬天，故事将有不同的起点，做好了准备，依偎在身边，当陪伴变成了老伴，餐桌摆设再也不孤单，我愿浪漫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衔，来主演最佳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

1:01，又是一个新的小时，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青春期543在等着你。 消极男子呢？其实，在上个礼拜的不是上个小时一开始，Web 就说了，我借的 U bike 被骑走了快两个礼拜，算惨吗？ 哈？ 这钱不知道怎么算哎。 那我不能马上。 我借的 U bike 被 我不能马上就是通知说他不见了。 可是是不是借给朋友啊，还是同学什么之类的？还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 他已经默默又被不行，要同一张卡才能还、 啊。对啊，没有。其实他如果你直接停进去，你不用刷卡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他会在那边哔哔哔哔哔叫久了以后，他自动就是 归零。 他会记住说啊，算了啊，你就是可能没有靠到卡还是什么，你已经还了。 啊， 对对对，所以 可能有个很 lucky 的是，他也许已经被还了。 但是 他可以借下一台吗？ 但我相信 Web 会这样讲 ，Web 是一个这么怎么讲这么仔细的人， 嗯， 他会这样讲，就代表他的卡应该还不能借其他车子吧？对啊， 这个真的好心酸哦。 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游民啊，他们的家就是一台 U bike。我就想说，他们哪来的悠游卡借出了这台车？ 家怎么弄？你说他的东家当都放前面篮子吗？ 对对对对，就上面有很多塑胶袋啊、衣服啊、枕头啊、棉被啊等等，就是在 U bike 上。 嗨，你好。 喂。 没有人。 拜拜。 你讨厌，你烦死人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怎样？ 是不是坐那个位置被挂了电话就很烦？ 没有，就觉得今天就有点顺顺的。我突然那个嘟嘟嘟就有点烦。 是哦。又又，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糖果。 嗨，糖果。 那个，我有听到回音吗？应该没有吧。 目前没有。 哦，好，就是我想要分享，我前天跟我男朋友分手了。 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 不开心的。 哒哒 哒哒哒哒。 快跟我们说，你们交往在一起多久了？ 前前后后就是分分合合两年。 分分合合两年，第一次分手何时？ 一年多前。 所以交往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分手，那个时候为什么分手？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工程师，然后我觉得他的个性，因为他已经今年38岁了， 嗯， 然后他没有什么感情经验。 这是月薪娇妻吗？你要跟我讲月薪娇妻的故事吗？ 哒哒哒哒。然后啊，有一天我去他家打扫的时候，就想说啊，不如就 契约结婚。 你是不是没有看月薪娇妻？ 我没有看， 因为他听得出来就很敷衍的笑。 对不起，请你继续。 我们的错。 38岁的工程师没有什么女子经验，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喜欢就是那种情绪勒索。 嗯。 对，就是像这一次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上海，那我想要就是我有买东西寄到他那边，我想请他帮我带回来。 嗯， 那他这次回来的时候就没有带到一两个东西。 嗯， 那我就说哦，他没有关系，那你回去的时候你再帮我寄过来。然后 然后他回去一个多礼拜都是都还没有，就是都没有动静。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有跟他讲，我就是跟他讲说，哎，其实我还蛮急的，就是请你赶快寄过来。然后他就是给我感觉是他不愿意。 嗯， 我不要。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等他下次回来的时候，他再带给我。 嗯， 那我就觉得，为什么你总是要一直这样子？ 但那个东西是什么？ 网拍。 嗯， 对，就是很女生的东西，就很平常啊，就鞋子而已啊。 那你为什么就干脆就是你就直接寄回台湾就好啦，就付那个运费？ 对，然后他就不要啊。 我说当初你买的时候就不要托他带回来啊。 哦，没有，因为我想说他都要回来了， 轻包邮吗？ 没有啊。我就想说他都要回来了，就刚好就寄到他那边，他在一起帮我带回来。 因为这件事情是你拜托他帮你带你买的网拍，然后他漏带了，就觉得下次再一起带，好像因为这个跟他生气有一点说不过去、欸。 不是，我懂我懂，可是就是因为说这两年他很喜欢那种情绪勒索。 还有什么情绪勒索？ 他就是很喜欢就是那种你要证明，一直要我证明，就是我很爱他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不喜欢这样子，因为两个人就像自自然然的就这样就好了。他就是不愿意，对啊，就是好像一直要我一直去证明，一直去证明。 那他要你证明的方式是什么？ 就譬如说，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好几天就是在就是那微信都不讲话。然后他就是要我等我要先开口，就是跟他讲话。 那你们为什么吵架呢？ 就是这一次嘛，就 是 因为这个事情嘛。嗯。 哦， 你 说 之前嘛？ 哦，你说这一次是因为这个事情哦。 嗯。 你说分手的点是因为网拍写鞋？ 没有，就是这应该是说这只是一个导火线，然后中间就是为什么会跟他感情就是会感觉不太好，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喜欢一直跟我情绪勒索，我就觉得不。 可是如果你知道你就是微信就传一个哔哔哔哔，就传个声音他也开心的话，你干嘛不传给他？ 可是为什么要一直都是要这样？就是自自然然的两个人就是这样自然的聊天就好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没有，你刻意， 因为我觉得 他 给我的感 刻意不找他， 他给我的感觉 自然吗？ 可是他也不找我啊。 所以你其实在 是他先刻意的，是他先刻意不找我、嗯、 所以你在跟他赌气嘛，对不对？ 那这个 就 不是自然然的啦、 就是、 你就在跟他赌气啊，就 因为他、 哎、你要跟我欢好，那我就跟你赌气，我也不要找你， 因为他之前一直都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两个幼稚的大人啊。 嗯 对，我想问你们有就是有这种遇过这种人吗？ 如果有遇到的话，就 你们知道有这种人吗？ 我知道有这种人啊，那遇到就赶快跑啊！ 哦，这种人就赶快跑。 对啊， 因为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好累哦。 哎、欸，你 对啊， 你要想你搞不好就是这一种人、嗯，但是你自己不知道、欸。 就是其实你也是这种人啊。 我也是这种人。 对啊，你也是这种人啊，所以你才会被勒索到啊！如果你是一个你如果是一个成熟大人的话，你就会主动告诉你，就会主动跟他讲话、啊。 有啊，我前面一直都是这样，可是你知道人一直这样很累，到后面他会累。 可是如果你都一直主动跟他讲话，为什么他都感觉不到你对他的爱啊？ 就有些人就感觉不到嘛，他就是觉得很迟疑，他就没有办法啦、哦、就有些人， 所以他就是要一直跟你勒索，就是一直要你就是一直这样 sorry 啦，你们两个不合啦， 真的齁。 对啊， 所以因为我前面我是觉得说，因为他其实人蛮好的，然后年纪对我也蛮好，可是我觉得就是到后面他也是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觉得好累哦。嗯， 嘿嘿嘿。 所以马克，你是不是觉得就是直接跟他分手 啊？对啊，你不是已经分了吗？很棒啊。 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分就好了。 对啊、 嗯。到底要寻求什么样的确定呢？ 你已经分啦、啊。你打电话进来， 因为我就觉得 第一句话不是说 他有点可怜呐、啊。 你是想复合是不是？ 你到底在干嘛？你又觉得他可怜的话，那就表示他的情绪勒索对你来说是有用的啊。那如果你每次都会这样心软的话，他就会知道说哦这一招有用，那为什么我不继续用呢？反正这一招 就可以把你吃得死死的。如果你不喜欢他用这一招，你就要很明确告诉他说，老娘这一招对我一点用都没有，而且我非常讨厌你这样做，我不想要跟一个不成熟的男人在一起。 嗯，好，知道了。嗯，好，谢谢哦。 晚安了，糖果，不要难过了。 拜拜， 拜 拜， 好，拜拜。 1:11，02-2363-9955。 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最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迷。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 好，就这么决定了。 喂， 嗨，你好， 嗨， 柯玛丽，晚上好， 晚 上好， 我是小佳， 小佳你好， 对，然后你们可能忘记谁是小佳了，不然就是有人又用了这个绰号，反正我就是上上礼拜我有 call in， 然后我说我是牙医系的学生，然后我男朋友他也是牙医系，这样，对对， 我今天突然有一个牙医的问题， 嗯， 就最近我在看牙齿的时候，我突然想说。好，我分数考到了，然后我念了牙医系，但其实我的手艺很差，怎么办？就是我这些模型什么，其实我手很不巧，怎么办？ 哦，我懂你的意思，可是就是说在正规的课程里面，确实我们要学科牙这件事情，可是这个部分当然你修课你要把它修过，高分低分无所谓，可是如果你以后你在选择你的职场方向的时候。你就不一定选择一定要是做这么多手工的牙科工作，比方说如果你是做矫正的话，可能就还好，如果你专门做牙周病的，做根管的，可能就比较不会碰到这个有关雕刻的问题，对对对， 所以就我就选根管专科医师或是矫正专科医师， 对对对对对， 嗯，那譬如说一般的牙科医师其实最主要大宗病患都是蛀牙补牙啊，那补牙就是要雕刻啊，对不对？ 补牙，说 补牙不就是 弄一下这样，对，可是它也不完全是雕刻，可是就是我们会把那个你蛀掉的空空的部分把它补起来而已，对，你要先挖掉 进去啊， 对对对， 那不就压一压吗？ 压进去，他还会拿一根红色试纸，就会哎磨一磨，看哪里有没有高，對對對，高了以后要再把它撕，把它修掉。 医生可以了，好。 对啊， 对对对，反正 那我就是手很不巧，然后我一修就会把刚刚填的全部都修掉了、不好意思啊，我再填一次啊。 好了，其实讲实话，你要磨掉也没有这么容易，因为那个树脂本身很坚固了。 你有一个麻烦，就你手指很长，你随便伸到那个。 或是我手很大。 对啊，随便一放，医生。 医生，你不要这样强暴我的嘴巴。 医生，手拿出去啊！ 我没有办法，手就是这么大啊。 你随便就会戳到别人很深的地方、欸， 怎么办？ 好，这个我自己我没有这个困扰啦，因为我的手就是比较小小的。 小暴龙。 对的，我不是，好，没关系。 所以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还一定会有这样的同学吧？ 有。然后我男朋友他手是比较大的嘛，可是他说他觉得他看起来他看病人的时候，他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影响他工作的地方。 嗯， 对对对对对对。啊，病人如果不舒服，他就会换医师啊，所以没关系，我们就自己做分内的事情就好。 哦，好吧。 对对对。 那小佳今天要跟我说什么？ 今天反正今天就要讲一个困扰啊。然后我最近的困扰就是，昨天晚上，然后我的阿姨，反正就是一个亲戚，然后他就传赖给我，然后他就是传那个同婚的那个讯息， 嘿嘿， 因为他是一个还蛮虔诚的那个基督徒，这个 阿门， 吓死 谁。然后我觉得他听到的那个资讯就是就很片面，因为他要转发他的那个他被分享的那个影片给我看， 嗯， 然后看完那个影片就是真的很怒。认真怒， 嗯， 就是我稍微重提一下现在的那个修法的状况，就是在讲那个多元成家法案啊，然后里面其实上包括三个法条嘛，第一个是婚姻平权法，然后还有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然后就是在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的部分啊，就是它的立法精神是因为就是并不是纯粹一定是配偶关系，可能就是一个长期跟你生活然后你觉得很重要的人，你需要跟他成为家人，所以在这两个制度里面是不会特别去规范那个有没有性忠贞义务或者是通奸罪的部分， 嗯， 可是婚姻平权，对对对，然后如果是婚姻平权的部分，就是跟以往一样，你要就是它不只是一个保障，它也是约束。 嘿， 好，那现在台湾立法院在审的，就审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婚姻平权的法案， 嗯， 然后并没有去提刚刚讲的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可是这个影片啊，他在做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三个全都讲在一起，然后说只要同性的婚姻一过的话，所有的通奸就会无罪，然后外遇都会合法， 嘿，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会做这个影片的人就两种，一个就是他不够理解，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真的是有恶意， 故意要混淆视听， 对对对，然后就真的不开心。然后像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他也有一样又一些老梗啊，说什么不能叫爸爸妈妈，可是事实上就是在法律里面也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叫爸爸妈妈，在法律里面都也是称谓都是直系尊亲属。 嗯， 然后你爱怎么叫你就怎么叫，就像我们以前学校爸爸妈妈，我们也不是去读法律的书本才说 OK 这个人叫爸爸，这个人叫妈妈，这是一个社会习惯啊。 嘿， 所以我就觉得，然后反正后来我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乖小孩啦，所以我平常不太跟长辈 不太起冲突的， 对对，不太想讲 阿姨说什么就是了。 这以前都是这样，可是 没想到 就 是气到拍了漏鸟照传给阿姨，吓死了你！ 我没有这样， 喜欢这种、哦， 我没有 吓到阿女儿，我也傻笑，哦，吓死老人家！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传东西给我？ 不是，我只是 OK， 我用很委婉的语气，然后去回他，然后跟他说，有什么部分这个影片的资讯？ 不是你打了那么多，那阿姨可以理解吗？ 对，然后后来他就已读了，然后我就觉得 不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对对， 你不用不知，你不用不觉，哎，你不用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该觉得怎么办啊？哦，这句话怎么这么难讲？你不用觉得 应该要怎 么样？该你不要插嘴，对，让我自己好好想一 想。不知道，不觉得。 你不要，你不要， 不觉得，不知道，不明了，不明了。 我不要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嗯， 好， 嗯， 对，就这样。就你、他传递他的理念，然后你也传递你的理念，但他传递的理念是 based on bias fact， 就是一个扭曲的事实。然后你很尽量的希望可以告诉他说其实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但是你知道说服一个已经相信某件事情的人要改变人的信念本来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啊， 好，了解。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困扰也不算困扰啊，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我们牙医系在上课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会提醒我们一句话，就是说你要 take your patient as a

为你忍着，我始终是还在着。 妙棒妙棒妙棒！ 有事吗，大婶？ 我今天就告诉你，什么是公器私用。 可是好乐迪 KTV 那个那时候遥控器自己会放掌声，有没有？唱完自己放掌声，唱完自己放好棒， 但是稀稀落落的。 嗨，你好。 喂，你好，我 在哪里啊？你家的电话天线还好吗？ 我不知道，他拿起来就一直。 还是你在用那个蓝牙耳机哦？ 没有，那是家电。 所以你说要转转那个天线头， 他没有天线头啊。 哦，这样好，这样好了。 现在好，现在可以。 啊，不行了，不行了。你是谁？ 喂，我是雅雅。 雅雅你好。 真的好早。 我们要怎么协助你找到一个最适当的位置呢？嗯。 你在家里面移动一下好不好？你在房间里面四处走来走去。 好。 你这是有线还是无线啊？ 就是。无线这边， 啊，packing 啊，packing 啊， 这边， 哎，不错，啊，没有， 还是， 哎，你家住哪？ 我家住中和。 中和哦，你看 东湖哦， 中和啊，穷乡僻壤。 你住中和？ 对，中和。 怎么收讯这样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是这个电话的问题，还是我用手机打？ 但是你手机有钱吗？ 可以啊，可以。 不然你用手机卡好啊，拜托姐。 哦哦哦，不好意思，那我挂掉了。 谢谢哦， 拜拜。 那一天好像跟谁出去啊？就那个李仁哥跟 谁？ 史丹利的新书发表会结束，然后我们就坐车坐，就是也是姐妹掏小新的车，结果就是他那个就来电，对对对对，我们就说干嘛干嘛，有女生要找你出去哦，他说没有，他是家用电话，一看你知道餐厅打来确认那个 定位 定位的，现在使用家用电话，那我们开始说现在家里有家用电话都是老人，这是真的新的人，就算买了新房子也不会签家用电话了吗？ 不太需要啊，为什么需要？ 我就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签电话， 不太需要啊。的确是不需要。 嗨，你好。 喂。 哎呀，清楚啦。 喂，干嘛？你好。 你好，你好。 那个就是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很难解决问题，就是它发生，可是不知道怎么办。 马克最喜欢棘手的问题 了。你说快要发生哦？ 不是，它已经发生 了。 它已经发生。好，请说。 对，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一个是大姐，一个是二姐，然后他们两个 我有六个姐姐， 好了， 一个哥哥，好好，两个姐姐，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现在自己住外面，然后就是从就是几个月前，然后我跟大姐就会发现，我二姐她就是会用就是手机软体，就是去认识一些外国人，然后这代是就是自己知道她的密码，可是没有跟她讲，所以还不知道，然后。可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就是他会去跟那些人聊天，然后一开始是聊天，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就是露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会跟几个，可能就是因为我真是不会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我大姐就是本来知道他们会传一些照片，然后说一些亲密话，然后他就觉得没关系，然后后来就是前几天他就发现到就是我就是二姐出门了。然后他跟他说什么，他去同学家打报告，然后今天不会回家，然后可是他用他的平板看他的 LINE， 然后他的 LINE 记录就是他跟他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位，不知道是不是男朋友，反正就是外国人，就是 他们要出去见面了， 不是，就是更夸张，就是我姐她没有穿衣服，然后跟人家视讯，然后他还跟人家截图，然后对方传给他，然后他那时候就真的是去找他，然后我大姐就是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直接跟他讲这样也很奇怪。 二姐几岁啊？ 二姐已经大学快要毕业了， 所以那个视讯，然后截图，他要他再次出门是说想要你的档案吗？拿钱来数，还是说我想你，我们要见面这样子？ 他真的去找他做一些事情。对啊，然后。就是我大姐应该要做些什么吗？还是就看着他？ 可是这是二姐的人生啊，二姐已经大学了、欸。 我担心她要是太傻了怎么办？傻傻的，别人说什么好，她都好。 你二姐是一个傻子吗？ 她，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就是她，你如果不去看她的记录，她真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就是不会想到她去做这种事情，因为她 是 我 真的。这是什么事情？你说约炮这件事情，还是跟外国人上床这件事情？ 就是 怎么可以约陌生人做爱？ 我觉得最在意的应该就是说他裸，就是他没有穿衣服跟人家视讯，然后还被截图，就是很怕他某一天就是被威胁之类的吧。 嗯，但如果他自己都不在意的话，就代表这件事对他来说没有很重要啊。就如果我要威胁你上传到网络上，然后说不定他觉得 OK fine。 可是他怕，要万一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呢？那就 可以跟他讲一下、啊，只是这样，这样他就会知道你们偷看他的 LINE， 对不对？ 会很愤怒哦， 偷看他的手机， 真的。 还是故意去点一个新闻事件，是关于那个被截图，然后就是被勒索钱。 对啊， 就然后聊这件事情， 分享新闻，因为很多这种新闻嘛。前一阵子不是才刚好那个吗？南一中野炮事件，就是 还有我只知道 AKB 还是哪边。也有那谁退团，然后也是因为流出了性爱影片。 嗯， 这新闻太多了。 就这类的新闻超级多啦，或是有很多那种自拍群组，然后自拍影片那种，你都就拿去，对啊，就姐妹们谈心聊一聊，就说，欸，就是这个很夸张很过分，然后可以聊说，那如果男朋友要求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做或什么之类，就开始聊一些这个事情吧。 可是在很久以前，就是他还没有那么夸张的时候，我姐姐就有这种例子，就是说什么他朋友怎样怎样，就真的是当面跟他讲，然后还是听听就这样过去了。 嗯，那也许你的二姐就是比较 open mind， 比较对，比较开，在性上面比较开放的人啊。 哦，所以其实没关系。 那也。没有，那就是他的人生啊，就他自己负责咯，他都已经大学生了。 哦， 对啊， 那就好。 你几岁啊？ 我现在是高中。 高中生。 对。 对啊。 担心姐姐。 哦，担心姐姐哟。 可是 姐姐怎么会变成这样？ 可是这是我不知道，不然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对啊，那是你不能接受啊，可是。如果二姐觉得没事的话，那就毕竟是她的人生嘛、嗯、是吧， 好吧， 嗯， 好，那我知道了。 好的，不要再浪费你电话钱了，拜拜。 谢谢， 拜 拜 拜拜。 真是可爱的女孩。 你妈妈也是这样担心你的哟。 我吗？不是吧。哎、欸、哦对，突然好多人呢、哦。 嗨，你好。 喂喂。 喂，玛格玛丽好。 嗨， 我是阿典。 阿典你好。 嗯，我最近的烦恼是失眠了。 哦 哦 哦。原本不会失眠的人吗？ 嗯，我原本就很晚睡，可是最近又要变成更晚睡才可以睡得着。 原本很晚是多晚？ 大概是一两点。 那最近是？ 就是要三点以后。 三点 以后才有困意。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样很痛苦。 那你几点要起床？ 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所以没有固定的上课时间。可是这样一整天下来，我就觉得每次都会很想要再补眠的感觉。 啊，你是研究生，那你住的地方是不是也没有可以泡澡的？ 嗯， 泡澡？ 你想要让他泡澡？ 我觉得有时候晚上泡个热水澡，热水澡， 嗯，快来一箱热水澡。 不然就是也要小小的泡脚桶，可是学生在外面可能很少这种东西，泡脚也是蛮有用的。 嗯， 对啊。然后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方法， 嗯， 然后他就说，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躺在床上，然后把身体摆平， 嗯， 然后把你的脚举成，就是脚举成变成三角形的形状，就是， 嗯， 然后呢，变成三角形的形状之后，你两只脚再向外打开， 嗯。 嗯， 然后就会变成一个菱形。 对啊，开胯啊。 然后他们就说这样子的话，就算你睡很少也是可以感觉到睡很饱的感觉。 真的吗？这是 我可以告诉你不会。 没有，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有用，就是我隔天起来精神超好的。 嗯， 然后之后就是没有用的。 嗯， 对啊，所以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 有一个方法超级有用啦，超级超级有用。 不会就是 什么 呼吸法吧？ 不是不是不是，你从晚上 数羊 no 你从晚上九点过后，你就不要看任何跟荧幕有关的东西。 哦，超痛苦的。 晚上九点过后， 我觉得刚刚听起来， 手机、平板跟电脑 叫做放弃。 对，九点以后都不要做这些事情。 九点好困难哦，我觉得这可能一般人也很难做得到。 嗯。 或者是戴试试看戴蒸汽眼罩睡觉呢？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身体暖一点会， 嗯，不是啊，因为就是不管是泡脚、泡澡、嗯、蒸汽眼罩，或是那种呼吸法，我觉得都只是就像刚刚说，你身体生病，你要吃什么西药，赶快把那个症状压下去。 嗯， 但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这些荧幕的东西在干扰你的生活啊。 嗯， 就是你看太多这些刺激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会让你会一直想要看下去，一直看下去 吗？就是做不到。 那你先从12点开始，12点以后 不要再用手机， 不要用手机。对，你听青春点点，你就专心听。虽然你可以配什么配什么听青春点点， 躺在床上听青春点点真的会睡着欸。 对，你不要一边滑手机一边听青春点点。 你就躺在那边听，然后有时候我们收讯又不太好，然后听众讲话又比较小声的时候，想说这会干嘛呢？ 或是进歌金曲的时候，就一进广告，可能你就睡着了。然后手机都要放很远的地方。你手机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开声音跟震动？ 你不能把有光的那一面朝上。 可是我是用手机听青春点点点。 可是你要把它就是可以设那个啊，就是这一就是时间它就可以结束啊， 哦， 它可以设定时。 嗯， 然后你荧幕要朝下盖，你不可以让那个闪光还可以提醒你说啊， 没 了，闪 了 闪了，我该看吗？可是他们说不能看荧幕，可是又是谁就是传讯息给我，会不会你就？ 对啊， 好， 因为我的手机是不是放在床头那种触手可及的地方？我手机是放在就你一定要起身，然后在桌子 在 很远的地方。对啊， 好，我会尝试的。 你真的会吗？ 不会。 刚刚就是敷衍我说谎欸， 斩魂经你在吵啥？ 说谎欸。 好，我会 都卖困。 我会从一两点开始不使用手机，先从两点好了。 好，先从两点开始。 好好好， 嗯嗯。 所以等于是今天青春点点结束之后，你就不能用手机了。 还好快哦，怎么办？ 屁啦，还有20分钟欸， 20分钟、欸、 可以用到你瞎，拜托。 还有20分，而且说实在，其实你用手机在干嘛？你是不是在滑 Facebook 跟看 Instagram 跟逛网拍？ 对， 那这些事情是不是不做也是可以的？ 可是就会有一种手痒的感觉，就 是 好像睡前就是 假的假的。 这个就是上瘾啊，这就是成瘾症啊，这跟吸毒是一样的道理欸。 好可怕哦！ 对啊，这其实就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在无意识的吸收这一些，就做重复的做这些，其实根本对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事情。 很恐怖欸。 我觉得你直接开飞行模式，就你也不要让任何讯息有机会传进来。 嗯，不要说干扰。 对啊， 好， 睡醒再把它打开就好啦。 好，我试试看。 研究生再见。 好，拜拜。 拜 拜，拜拜。 三大男高音世纪传说正式落幕，2017卡列拉斯告别演唱会。 行李箱 准备好了， 目标 锁定好了， 义大世界 Let's go！ 义大世界购物广场欢庆6周年，玩很大，即日起到1月8号，消费满2000元就有机会把百万名车开回家， 还有义大独家 Michael Kors 联名限量赠品等你拿， 错过义大周年庆，保证让你后悔一整年。 If I love singingOnly you and me can make it happen. 田馥甄 If Only 11月25日开始预购。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好。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阿浩。 阿浩，你好。 我想问马克一个问题， 请问， 如果你爸跟你借钱，要去嫖妓，你会借他吗？ 哇哦！ 哇哦，怎么这样吧？打动我的心。 借钱去嫖妓哦，等一下我想想看哦。那我会问他说你是要去哪里的？ 他不会跟你讲，他会用别的名目，他会用别的名目跟你借钱。可是你知道他超级嫖妓， 你知道他私底下是去嫖妓 哦。哎，那就是不会借。 真的假的？不会借啊？ 真的真的啊，不会啊。 哦，好吧。那 你爸如果跟你说我需要钱， 不是啊？可是我已经知道他是要去嫖妓啊，不是吗？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借我钱？我需要钱。” 那可能就可能就会说：“啊，你不是你最后还不是用在凯扎波身上？” 直接呛名。 对啊，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不是吗？ 我那时候本来不知道。 嗯。 他跟我借钱说他要缴那个我弟我妹的学费。 嗯。 我说：“哦，学费哦，好好好，就是跟我爸公司就是临时有状况，就是好，我先帮他，就是帮我弟妹缴学费而已嘛，应该的。 嗯”嗯。 我就借了。借之后，然后我弟我妹还说：“哎，我们学费早就缴了、啊，为什么还要跟你借钱？”我说：“他说，你们缴了，那我干嘛借那八万块？神经病， 八万这么多？ 这不是、 啊、 这不是嫖妓，他是包养人吗？ 那你怎么发现的？你怎么发现的？ 就是我就问我弟我妹啊，就是为什么你们学费缴了，然后我爸跟我借钱？然后早就缴了、啊，那个老爸拿去玩女人啊，你不要再借他钱了。”我说：“哦，是啊， 嗯， 然后我爸后来、欸、没有，然后后来我妹有天就是他放暑假，然后去骗我家住，他回来就跟我说他就是我爸带女人，睡在他房间里面，对，然后他说他房间然后有被睡过的痕迹，他超级不爽，这样子，然后我才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爸带女人回家这样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后来过一阵子，我爸说他就是。要还我钱，我说不用了，你算了。就 爸爸会遇到感情骗子啊，他会以为他在谈恋爱。 没有没有没有，我爸是标准的渣男。 我爸是标准的。 我爸是标准的渣男。哇，这个好难过、哦。 不会啊，其实我蛮佩服他，真的蛮厉害。他这辈子，就是想要女人就到手前来这样子。我这辈子除我妈以外，我不知道叫过几个阿姨一样。哎，那个儿子的这个叫阿姨，然后下一个就是哦小小阿姨，小阿姨就是很多个小的，对，就是我已经不知道叫第几个阿姨，很烦。 哇，那八万块，八万块你也不想要跟爸爸拿回来，就是你也觉得 OK， 反正你现在 有能力。想说就是，我想说他已经六十几岁，对，竟然还有那个兴致可以出去嫖，代表很健康啊，很棒啊，代表不错， 你好正面哦， 真的。 好好好，现在老爸这个年纪还可以，还想要玩的话，就让你再玩一下。 嗯嗯嗯。 对，我就算了。可是我弟我妹气得要死。 嗯， 这样子。然后那你们那如果其他人呢？其他人会不会借？ 好啊，我们看 App 上面有没有人要回答一下。 请大家来投票，你会借还是不会借呢？ 会借还是不借？好，待会我们在节目结束前来公布一下票数。 好，谢谢。 晚安啦，好， 晚安， 拜拜。 记吴建豪下一首情歌， 怎么忘了那年最美的花朵，经过了太多这散了前奏，回头再看这份爱没有经过，伤口都没有错，只是幸福早已渐渐褪色， 召集艾美奖最佳编舞，挑战最高难度歌词舞蹈 MV。 Vanessa 吴建豪年度最佳舞曲专辑 #MWHYB 音乐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春晖网络的春仙，好消息不离在金鸿生汽车百货内湖店，12月1号盛大试卖 iPhone 7，抽抽抽，百万福袋 A 到爆哦！金鸿生内湖店在内湖区新湖一路118号，迪卡农行02-2792-5444 2792-5444。 中国好声音冠军好声音张碧晨，我是张碧晨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首播推荐《同梦》，梦想当然音乐制作，环球音乐即将发行。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12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这个民调要公布之前呢，要祝韩英生日快乐。韩英本来想要打电话进来点歌，但是没有打通电话。那么计票结果呢，差不多是2-1啦，不借的是2，然后要借的是1，总票数也不多， 三票就是2-1。 没有，总票刚过那个小样本数，就是20这样子，13，还没过，13-5。对，所以还没有过小样本。 什么？你说会借是2，还是不借是2？ 不借是2啊，13个不借啊，5个会借啊。嗯，其中有一个会借的是，有一些人会说借，有能力就借。然后另外还有说会多借一些。 为什么还要多借一些啊？ 对，还有说如果带我去的话就借。 对，你是嘴炮。 就这样。 这首歌曲什么都没有啊，都没有。各位施主们，该睡了，晚安，我们明天见。 僕らタイムフライヤー君を